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是数据库。我们从数据库管理系统这个概念开始。数据库管理系统是由一个互相关联的数据的集合和一组用于访问这些数据的程序组成。那么，这个数据的集合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库。我们通常情况下所说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指的是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即 DBMS，而不是指具体的数据库。